忒有必要了。怎么呢？新华社的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就说啊，这不是高考完了了吗？成绩也出来了，说有些学生考的正经不错，于是乎呼啦超来了一帮老师，哎呀，快来吧快来吧，到我们学校来吧，条件可优厚了，快着快着。就为这个，说是啊，北大清华就是招生的时候争抢优质学生资源，互掐了。这微博上啊，当然到不了骂街的份上，没说嘛，识文断字他不至于的，但是呢反正是吵吵起来了。你说我的不是，我说你的不对，你们是恶性竞争，你们是竞争恶性，好吗？就这个事情，新华社这个评论说了，哎，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主要看的是什么？师资、教学水平，培养了多少优秀人才，而不应该拿生源质量作为指标吧。孩子是好